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6集《清静三》。众人先是被小厮说的沈庙回府的事惊了一跳，沈信夫妇正是惊喜的时候，乍闻公主府三字，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。倒是沈万心中一动，上前一步问道： 哪个公主府？ 那小厮喘过气来，有些兴奋道： 是荣幸公主殿下，派了好多人护送吴小姐回府，侍卫都在府门口站着呢。 荣幸公主？陈若秋脚步一顿，一下子咬紧了嘴唇。荣幸公主不问朝廷事，对于男人们或许没什么，可对于女人们却不一样，尤其是京城中的贵妇圈子，如今宫中的女眷们都要卖荣幸公主一个面子，可荣幸公主本人却极难亲近，她严肃古板，多少贵夫人想要讨好都吃了亏，而这个传说中最为古板严肃的公主竟然亲自送沈庙回来，瞧着这阵势竟然还不低，陈若秋心中妒忌得快要发疯了。沈信和罗雪燕二话不说就奔出门往府门走去，其余人见状也都跟了过去，便见将军府门口黑压压一片人，待走得近了方看得清楚，都是穿着盔甲的带刀侍卫，那么多人着实令人心惊，而门口也围了一众看热闹的百姓，大约都是不知道沈府这是在玩什么花招。沈信和罗雪燕一愣，这么多侍卫出乎他们的意料，便见一个女官模样的人走到马车边将沈庙扶了下来。罗雪燕连忙迎上去担心道： 舅舅。 上上下下将沈庙打量一番，见沈庙神色如常，方才松了口气。那女官笑着说道： 今日是公主殿下在万里湖游玩的时候，不巧遇着走失的神武小姐，公主的马车不小心撞到了神武小姐，便带着神武小姐回公主府休憩，没想到惹得沈将军和沈夫人着急，公主让婢子道歉。 一番话便坦坦荡荡地解释了沈庙为何会和荣幸公主走到一起，虽然其中还有些蹊跷，可是荣幸公主都发了话了，谁还敢质疑不成？今日弄了这么多侍卫，引起这么多人围观，怕就算是有人想放出什么不利的流言也无人相信，这是真真正正的证实了沈庙的清白。人群后，沈老夫人气得脸色铁青，今日好不容易就等着沈庙倒霉，偏偏中途出现了个荣幸公主，沈老夫人便连多管闲事的荣幸公主也一并恨上了。 公主殿下客气，应该是沈某多谢公主殿下救下小女。 沈信回道。那女官连忙侧身避过，笑道： 不敢受沈将军的礼，人已送到，婢子便先行离去。 说罢便又催那些护卫动身，要走时忽而又想起了什么，走到沈庙身边说道： 公主十分喜爱沈武小姐，今日招待匆忙，走之前还说了沈武小姐日后若是得了空闲，还请去公主府多坐坐，公主殿下定会好好招待的。 话毕才随着那马车侍卫队伍离开。荣幸公主十分喜爱沈庙，还让沈庙得空去公主府坐坐。沈家人都站在府门口为那女官说的最后一句话而呆怔，沈月差点把手中的帕子都搅碎了，她自然晓得荣幸公主，也晓得这位公主有多难亲近，如今沈庙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，连荣幸公主都对她刮目相看，终究和皇家攀上了关系，那日后是不是可以和定王殿下搭上关系？沈月这回是真的急了。沈东陵目光动了动，听见万姨娘羡慕的声音响起： 胡小姐可真走运，这可是公主呀。 沈园冷哼一声，再也不看府门口一眼，转身拂袖而去。沈妙对着沈家人微微一笑，今日让大家操心了。他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，立刻就让沈信夫妇想起方才沈家这些人的嘴脸，顿时脸色有些难看。而见沈妙无事，沈家一众人俱是失望有加，再看沈妙只会气得喘不过气来。等沈老夫人斥责了沈妙几句，便纷纷寻了个由头离开了。沈妙随着沈秋他们往西院走，瞧见沈秋他们不甚好看的脸色，心中便了然了。之前他便是故意拖着不让公主府的人提前告诉沈家这头他的下落，患难见真情，同样患难也能见假意。沈信对沈家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扭转性子，就如同他前生没到最后一刻之前都对傅修仪抱以希望一样，人家出的感情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收回，要想让沈信彻底对沈家改观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恰好可以趁着这个时机让沈信看清楚沈家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豺狼。他们尚且在府中的时候，面对落难的沈妙，沈家人都能如此落井下石，而当沈信不在定京时，沈妙所遭受的一切，沈信不是傻子，自然能够猜到。果然到了西院，沈信和罗雪燕又仔仔细细地询问了今夜的一些事情，确认他无事，这才嘱咐沈妙早些休息。二人离开了，临走时还叫上了沈秋，明显是要商量什么事情。待他们三人走后，沈妙趁着无人时撸起裤腿，露出的小腿上伤口被洁白的绢布包扎着，似乎还带着某人掌心的温度。充满意外的一夜，却好像更加了解了谢景行一层，然而越了解对手却越是觉得危险，日后还是少打交道的好。沈府东院中，沈园坐在屋中面色阴沉不定，沈婉云疯了之后他极少去看望，和沈贵更是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疏离。他本就不是什么重情重义的人，连自己亲妹妹都能下杀手，一切自然以利益为重。今夜本以为沈妙难逃一劫，谁知道他不仅完好无损地回来了，甚至还搭上了公主府。这让沈园察觉到一丝危险，对手强大并不足以畏惧，令人畏惧的是这个对手还在不断地变强。从一个任人欺凌的草包千金小姐，到眼下无人敢小觑她，心思深沉，手段狠辣，荣幸公主那般古板的人最后也能被沈妙收服，让人不禁猜想，若是日后沈妙有心，是不是还能寻到更加强大的人做背景，拉拢到更多的人，会不会接下来就会对付她，将一个小姑娘当作是对手，对于沈园这样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是可耻的。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正是这个刚刚及笄的小丫头却是让他二房变成了如今模样。沈园从来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，沈妙将二房害成了这样，分明就不会善良，终究有一日矛头会对准他的，只是沈妙不难对付，难的是他背后还有个沈信和罗雪燕，终归是要顾忌几分。不过沈园看着自己手中的那封信突然笑了，沈家大房虽然兵权雄厚，可若是后继无人，那也不过是烂泥一堆，不知道折了沈妙和沈秋这对兄妹，沈信夫妇会不会也如任婉云一样痛得发狂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